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香辛革命56周年，驻朝经贸参赞团24号参观了平壤文化展览馆。他们看了有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三位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我国图书。接着他们观看了反映我国军民要在反帝反美较量中一定争取最后胜利的革命意志的录像片。